第91回，纵淫心宝蟾宫设计，不疑阵宝玉妄谈蟾。话说薛科正在狐疑，忽听窗外一笑，唬了一跳，心中想到，不是宝蟾，定是金贵，只不理他们，看他们有什么法。听了半日，却又寂然无声，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，掩上房门，刚要脱衣时，只听见窗纸上微微一响，薛科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阵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是如何是可。听见窗纸微响，细看时又无动静，自己反倒疑心起来，掩了怀坐在灯前，呆呆的细想，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，翻来覆去的细看，猛回头看见窗上只湿了一块，走过来去着眼看时，冷不防外面往里一吹，把薛科唬了一大跳，听得吱吱的笑声。薛科连忙把灯吹灭了，屏息而卧，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， 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？ 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语音，薛科只不作声装睡，有隔有两句话时，又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， 天下哪里有这么没造化的人。 薛科听了是宝蟾，又似是金贵的语音，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这一番意思，翻来覆去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。刚到天明，早有人来叩门，薛科忙问是谁，外面也不答应，薛科只得起来开了门看时，却是宝蟾，拢着头发，掩着怀，穿一件片锦边琵琶金小紧身，上面系一条松花绿半新的汗巾，下面并未穿裙，正露着石榴红撒花夹裤，一双新绣花鞋。原来宝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见，赶早来取家伙。薛科见他这样打扮，便走进来，心中又是一动，只得陪笑问道，怎么这样早就起来了？宝蟾把脸红着，并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，端着就走。薛科见他这般，知是昨晚的缘故，心里想到，这也罢了，倒是他们恼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得来缠。于是把心放下，换人舀水洗脸，自己打算在家里静坐两天，一则养养心神，二则出去怕人找他。原来和薛蟾好的那些人，因见薛家无人，只有薛科在那里办事，年纪又轻，便生许多觊觎之心，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的，也有能做状子的，认得一二个书艺的，要给他上下打点的，甚至有叫他在内趁钱的，也有造作谣言恐吓的，种种不一。薛科见了这些人，远远躲避，又不敢面子，恐怕激出意外之变，只好藏在家中，听候传降，不提。且说金贵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科的消息，宝蟾回来将薛科的光景一一的说了。金贵见事有些不大投机，便怕白闹一场，反被宝蟾瞧不起，欲把两三句话遮饰改过口来，又可惜了这个人，心里倒没了主意，怔怔的坐着。哪知宝蟾一只薛蟾难以回家，正欲寻个头路，因怕金贵拿他，所以不敢透露。今见金贵所为先已开了端了，他便乐得借风使船，先弄薛科到手，不怕金贵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拨。见薛科似非无情，又不甚兜揽，一时也不敢造次。 后来见薛科吹灯自睡，大觉扫兴，回来告诉金贵，看金贵有甚方法再做道理。其见金贵怔怔的，似乎无计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贵收拾睡了。夜里哪里睡得着，翻来覆去想出一个法子来，不如明儿一早起来先去取了家伙，却自己换上一两件动人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显出一番娇媚来。只看薛科的神情，自己反倒装出一番恼意，索性不理他。那薛科若有悔心，自然遗传博案，不愁不先到手。即日见了薛科，仍是昨晚这般光景，并无邪僻之意，自己只得以假为真，端了碟子回来，却故意留下酒壶，以为再来搭转之地。只见金贵问道：“你拿东西去，有人碰见吗？”宝蟾道：“没有。”二爷也没问你什么？宝蟾道：“也没有。”金贵因一夜不曾睡着，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，只得回思道：“若做此事，别人可瞒，宝蟾如何能瞒？不如我分会于他，他自然没有不尽心的。我又不能自取，少不得要他作脚，倒不如和他商量一个稳便主意。”莹带着笑说道：“你看二爷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宝蟾道：“倒像个糊涂人。”金贵听了笑道：“你如何说起爷们来了？”宝蟾也笑道：“他辜负奶奶的心，我就说的他。他怎么辜负我的心，你倒得说说。”宝蟾道：“奶奶给他好东西吃，他倒不吃，这不是辜负奶奶的心吗？”说着却把眼溜着金贵一笑。金贵道：“你别胡想，我给他送东西，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，我所以敬他，又怕人说瞎话，所以问你。你这些话向我说，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”宝蟾笑道：“奶奶别多心，我是跟奶奶的，还有两个心吗？但是事情要密一些，倘或生长起来，不是玩的。”金贵也觉得脸绯红了，应说道：“你这个丫头就不是个好货，想来你心里看上了，却拿我做法子，是不是呢？”宝蟾道：“只是奶奶那么想罢了，我倒是替奶奶难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爷好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奶奶想，哪个耗子不偷油呢？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闹出乱子来不好看。依我想，奶奶且别性急，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处张罗张罗。他是个小叔子，又没娶媳妇儿，奶奶就多尽点心，和他贴个好，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过几天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邂逅奶奶。那时奶奶再备点东西儿在咱们屋里，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，怕跑了他。他要不应，咱们索性闹起来，就说他调戏奶奶。他害怕，他自然得顺着咱们的手。他再不应，他也不是人，咱们也不至白丢了脸面。奶奶想怎么样？”金贵听了这话，两拳早已红晕了，笑骂道：“小蹄子，你倒偷过多少汉子似的，怪不得大爷在家时离不开你。”宝蟾把嘴一撇，笑说道：“大哟，人家倒替奶奶拉欠，奶奶倒往我们说这个话嘞。”从此金贵一心笼络薛科，倒也无心混闹了，家中也少觉安静。当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壶，仍是稳稳重重，一脸的正气。薛科偷眼看了，反倒后悔，疑心或者是自己错想了他们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负了他这一番美意。 保不住日后倒要和自己也闹起来，岂非自惹的呢？过了两天，甚觉安静。薛科遇见宝蟾，宝蟾便低头走了，连眼皮儿也不抬。遇见金贵，金贵却一盆火的赶着。薛科见这般光景，反倒过意不去。这且不表。且说宝钗母女觉得金贵几天安静，待人忽亲热起来，一家子都为罕事。薛姨妈十分欢喜，想到必是薛蟠娶这媳妇时冲犯了什么，才败坏了这几年，目竟闹出这样事来，亏得家里有钱，贾府出力，方才有了指望。媳妇儿忽然安静起来，或者是蟠儿转过运气来了，也未可知。于是自己心里倒以为稀有之奇。这日饭后，扶了童贵过来，到金贵房里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听一个男人和金贵说话。童贵知机，便说道：“大奶奶，老太太过来了。”说着，已到门口，只见一个人影儿在房门后一躲。薛姨妈一下倒退了出来。金贵道：“ 太太，请里头坐，没有外人。他就是我的过继兄弟，本住在屯里，不惯见人，因没有见过太太，今儿才来，还没去请太太的安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既是舅爷，不妨见见。”金贵叫兄弟出来，见了薛姨妈，做了一个揖，问了好。薛姨妈也问了好，坐下叙起话来。薛姨妈道：“舅爷上京几时了？”那下三道：“ 前月我妈没有人管家，把我过继来的，前日才进京，今日来瞧姐姐。” 薛姨妈看那人不尴尬，于是略坐坐，便起身道：“ 舅爷坐着吧。” 回头向金贵道：“ 舅爷头赏未下得来，留在咱们这里吃了饭再去吧。” 金贵答应着，薛姨妈自去了。金贵见婆婆去了，便向下三道：“ 你坐着，今日可是过了明路的了，省得我们二爷查考你。我今日还叫你买些东西，只别叫众人看见。” 下三道：“ 这个交给我就完了，你要什么？只要有钱，我就买得来。” 金贵道：“ 且别说嘴，你买上了当，我可不收。” 说着，二人又笑了一回。然后金贵陪下三吃了晚饭，又告诉他买的东西，又嘱咐一回，下三自去。从此下三往来不绝，虽有个年老的门上人，只是舅爷也不常回，从此生出无限风波。这是后话，不表。一日薛蟠有信寄回，薛姨妈打开叫宝钗看时，上写：“ 男在县里也不受苦，母亲放心。但昨日县里书办说，府里已经准降，想是我们的情到了，岂知府里降上去，道理反驳下来。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了。那道理却把知县深斥，现在道理要轻提，若一上去又要吃苦，必是道理没有托到。母亲见字，快快托人求道爷去，还叫兄弟快来，不然就要谢道，银子短不得，火速火速。” 薛姨妈听了，又哭了一场，自不必说。薛科一面劝慰，一面说道：“ 事不宜迟。” 薛姨妈没法，只得叫薛科到县照料，命人即便收拾行李，兑了银子，家人李祥本在那里照应的，薛科又同了一个当中伙计连夜启程。那时手忙脚乱，虽有下人办理，宝钗又恐他们思想不到，亲来帮着，直闹至四更才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娇养惯的，心上又急，又劳苦了一会儿，晚上就发烧， 到了明日汤水都吃不下。婴儿去回了薛姨妈，薛姨妈急来看时，只见宝钗满面通红，身如反灼，话都不说。薛姨妈慌了手脚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宝琴扶着劝薛姨妈，秋玲也泪如泉涌，只管叫着。宝钗不能说话，手也不能动摇，眼干鼻塞，叫人请医调治，渐渐苏醒回来。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，早惊动荣宁两府的人。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箱返魂丹来，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，贾母、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问候，却都不叫宝玉知道。一连治了七八天，终不见效，还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，吃了三碗才得病好。后来宝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了，没有瞧去。那时薛科又有信回来，薛姨妈看了，怕宝钗担忧，也不叫他知道，自己来求王夫人，并述了一回子宝钗的病。薛姨妈去后，王夫人又求贾政。贾政道：“此事上头可托，底下难托，必须打点才好。”王夫人又提起宝钗的事来，应说道：“这孩子也苦了，既是我家的人呢，也该早些娶了过来才是，别叫他糟蹋坏了身子。”贾政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他家乱忙，况且如今到了冬底，已经年近岁逼，不无各自要料理些家务。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过礼，过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你把这番话先告诉薛姨太太。”王夫人答应了。到了明日，王夫人将贾政的话向薛姨妈述了。薛姨妈想着也是。到了饭后，王夫人陪着来到贾母房中，大家让了座。贾母道：“姨太太才过来。”薛姨妈道：“还是昨儿过来的，因为晚了，没得过来给老太太请安。”王夫人便把贾政昨夜所说的话向贾母述了一遍，贾母甚喜，说着宝玉进来了。贾母便问道：“吃了饭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才打学房里回来，吃了要往学房里去，先见见老太太，又听见说姨妈来了，过来给姨妈请请安。”因问：“宝姐姐可大好了？”薛姨妈笑道：“好了。”原来方才大家正说着，见宝玉进来，都煞住了。宝玉坐了坐，见薛姨妈情形不似从前亲热，虽是此刻没有心情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语，满腹猜疑，自往学中去了。晚间回来都见过了，便往潇湘馆来，先连进去，紫鹃接着，见里间屋内无人。宝玉道：“姑娘哪里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上屋里去了，知道姨太太过来，姑娘请安去了。二爷没有到上屋里去吗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去了来的，没有见你姑娘。”紫鹃道：“这也奇了。”宝玉问：“姑娘到底哪里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不定。”宝玉往外边走，刚出屋门，只见黛玉带着雪雁冉冉而来。宝玉道：“妹妹回来了。”缩身退步进来。黛玉进来，走入里间屋内，便请宝玉里头坐。紫鹃拿了一件外罩换上，然后坐下问道：“你上去看见姨妈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见过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姨妈说起我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不但没有说起你，连见了我也不像先时亲热。今日我问起宝姐姐病来， 他不过笑了一笑，并不答言。难道怪我这两天没有去瞧他吗？黛玉笑了一笑道， 你去瞧过没有？ 宝玉道，头几天不知道，这两天知道了也没有去。黛玉道， 可不是。 宝玉道，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叫我去，老爷又不叫我去，我如何敢去？若是像从前这扇小门走得通的时候，要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难。如今把门堵了，要打前头过去，自然不便了。黛玉道， 他哪里知道这个缘故？ 宝玉道，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。黛玉道， 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，若论宝姐姐更不体谅，又不是姨妈病，是宝姐姐病，向来在园中作诗赏花饮酒，何等热闹，如今隔开了，你看见他家里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像没事人一般，他怎么不恼呢？ 宝玉道，这样难道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？黛玉道， 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，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。 宝玉听了，瞪着眼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见宝玉这样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书来细看了一会儿。只见宝玉把眉一皱，把脚一跺道，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？天地间没有了我，倒也干净。黛玉道， 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，有了人，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，恐怖、颠倒、梦想，更有许多缠害。才刚我说的都是玩话，你不过是看见姨妈没精打采，如何便移到宝姐姐身上去？姨妈过来原为她的官司事情心绪不宁，哪里还来应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，钻入魔道里去了。 宝玉豁然开朗，笑道，很是很是，你的性灵比我近强远了，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语，我实在对不上来，我虽仗六经身，还借你一境所化。黛玉趁此机会说道， 我便问你一句话，你如何回答？ 宝玉盘着腿，合着手，闭着眼，虚着嘴的讲来。黛玉道， 宝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前儿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家和你好，后来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 宝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，任凭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矣。黛玉道， 瓢之飘水奈何？ 宝玉道，飞瓢飘水，水自流，瓢自飘耳。黛玉道， 谁指诸臣奈何？ 宝玉道，禅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风舞鹧鸪。黛玉道， 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。 宝玉道，有如三宝。黛玉低头不语，只听见檐外老瓜呱呱的叫了几声，便飞向东南上去了。宝玉道，不知主何吉凶？黛玉道， 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鸟音中。 忽见秋文走来说道， 请二爷回去， 老人叫人到园里来问过，说二爷打雪里回来了没有。袭人姐姐说已经来了，快去吧。 吓得宝玉站起身来往外走，黛玉也不敢相留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